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里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刚刚宣布确定哈，已经取消的今年的北京马拉松的比赛哈，就在之前不久哈，11月26号，北京马拉松的组委会呢是通过社交媒体哈，正式的宣布哈，2021年北京马拉松的比赛呢是正式的取消哈，这也是赛事在确定延期差不多一个月之后哈，正式宣布哈，今年的比赛又是无缘跟广大的跑友们见面了哈，很多朋友呢也是表示非常的遗憾，但同时呢也非常理解哈，组委会这样的决定，这也是北京马拉松连续2年哈，因为疫情的关系而停办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北马停办哈产生的一些影响哈，以及作为跑友哈。或者组委会哈，如何来面对这种疫情常态化背景之下哈，马拉松的这样的停办的状况哈？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于新体育网的专职编委哈，谭杰老师哈，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欢迎谭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哎，论论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哎，欢迎谭老师啊。我猜测哈，谭老师应该也报了今年的北马，不止今年，去年应该也报了是吧？ 对对，报了，而且就是报名成功， 都报名成功了啊，等于连续2年其实都没有参加北京马拉松。应该说北马取消的这个通知哈出来之后，应该大家都会觉得是在情理之中，而且呢也确实在意料之中。 对， 因为从延期开始大家就觉得啊，今年可能是觉得够呛啊， 这个不意外，确实不意外啊。只是大家就在等待最后一个这个宣布吧，因为其实从北京的温度来讲，就到11月中下旬吧，就是尤其到了下旬以后，其实确实也不太适合于办了。所以大家其实进入11月以后，尤其北京还是有一些病例的。大家正常的推断也应该知道，就是今年的比赛就是可能性不太大了。 所以当您看到哈正式取消的时候，那肯定还会有一种或者失落呀，或者什么样的一种遗憾的这种心情，就看到从赛前一周左右的时间，其实才宣布这个比赛要延期哈。其实这个留给这个大家来这个反应的时间也很短啊，因为北京印象当中应该是大概赛前2周左右啊产生了这个病例，然后大家就纷纷都在猜测啊，说这个今年的北马会不会受影响啊？果然提前一周，因为提前一周这个时间节点其实已经我觉得是挺紧的了哈，时间。 就是我还是那个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有心理准备的，就是没有说那么，就是说那么遗憾吧， 没有那么， 因为去年已经有一次了嘛，去年而且去年实际上是没有一个今年的这种过程，今年因为先有报名，然后有中签，然后就开始通知领悟了， 对， 今年有这么一过程，去年实际上就没有，就根本就没有开始报名， 就大家 然后就直接 期待， 对，直接就推迟了，所以大家对这个事儿呢还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坦然的吧， 比较坦然的， 对， 因为毕竟都经历过一次， 而且今年，因为毕竟是今年的报名政策也不一样，因为都是叫北京的常住人口嘛， 对对， 所以呢，就最起码你就省了很多，就是说，因为你没有外地的这种跑者，所以他就不涉及到，比如说退机票啊，然后包括你行程安排啊，包括你请假订酒店，就没有这些事儿。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心理上有准备，然后呢可能受影响，就是这种我刚才说的这种行程方面，个人的这种时间安排上面受影响相对来说还比较小， 比较小。确实啊，因为今年确实报名的政策啊只限北京的这个常住人口，应该是21天 啊，对，而且还有一个21天不离京，对 啊，所以呢，可能外地的跑者确实，我相信今年报名成功的也 对没有、啊， 也几乎没有啊，或者有的话，这个比例也相当的小哈、啊，因为这确实成本太大了，所以今年，在这个交通和住宿方面哈、啊，其实是不会牵扯到太多的这样的问题的，但是反过来说呢，就是因为今年，像您刚刚讲，因为去年是根本没有启动这个报名啊，今年报名都启动，而且我印象很深哈、啊，在我们就赛前一周的节目当中，甚至我们的节目里都已经跟大家开始聊这个当天的这个交通管制都已经公布了哈、啊。 说几点到几点， 交通管制已经公交通管制的一些时间啊什么线路其实都已经公布， 哎，都已经公布了。然后呢大家就会觉得那今年是不是看这个样子我们可以继续办，包括大概赛前一周到两周啊，我有很多朋友在问我，因为我们节目哈、啊、按照计划啊，正常应该是那天要去到这个现场去做这个转播的啊，所以很多朋友都问我说：“你们那转播做不做？”那言下之意就是这比赛还办不办了？可能都是也是报名成功啊，非常想跑的朋友，非常的期待哈、啊。同时呢，也对这个北马是否来如期举办啊，很关心。其实我们先从这个跑者角度来讲哈、啊，因为确实也可以理解大家这样的心情。因为，作为北京的常住人口来讲，就像您刚刚讲的，其实今年是特别难得的一个机会。就是今年我们看到，因为北马应该是大概从2014年左右开始哈、啊，这个中签率是越来越低， 对， 越来越低啊！我记得我第一次跑北马，我印象很深，2013年的，我是第一次跑了半程，那个时候还没有说什么要抽签这回事，那时候基本报不满。 13年还是报满了，13年是没有抽签， 没有抽签。 我想好像是14年，是不是从14年还是15年 就开始供不应求了？ 对， 然后后来这中签率就越来越低，一直到今年，大家会发现，哎。我看我周围的有很多朋友啊晒这个北马的中签，说今年我居然中，就很明显的哈，就是从我们如果说我们这个社交媒体啊朋友圈算是一个抽样调查的样本的话，就今年明显会感觉这个样本当中中签率很明显就变高了啊，因为今年很多的限制，所以今年呢对咱们生活在北京的朋友来讲，确实跑北马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啊，因为说等这么多人抽签再中挺难的，今年好这么多中了还没办啊，大家都觉得就心里边还是有点觉得挺遗憾挺失落。 其实今年就是从报名情况啊，就是当然最终没有，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报名成功啊，因为组委会没有宣布啊，但是有一点可以看出来，就是在今年有诸多的因为疫情啊有诸多的限制的情况下，包括我们说什么常住人口啊21天不离京的这种限制情况下，其实组委会的参赛的规模，它设定的参赛的规模还是30000人。 对， 而且我相信最终的就是报名成功的人，就是中签的人，有资格参加北马的人，其实应该也就是不会离这个30000人差特别多，所以你从另外一个侧面呢，你也可以反映出来，第一个就是说组委会对于北京的常住人口的这种跑步的能力其实还是挺有信心的，这是第一个，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放一个30000人的，他就可以缩减这个参赛这个量，对吧？这个我们就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就是他们对于北京跑者的能力还是有信心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北京跑者里边确实是有能力去完成，就是符合这个参赛资格。除了这个疫情的之外啊，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你得有一个最起码是半马的成绩，对吧？ 半马成绩， 所以这些人数还是不少的啊，我不知道确切有多少，但是我觉得应该是30000人左右上下的一个规模，所以你可以想见，就是说北京马拉松经过这么多年，就你刚才说的，从2013年、2014年就算开始火爆开始，大概将近7-8年，将近10年的时间，其实在北京的跑步人口，或者说是有能力自己觉得有能力去完成全程的，其实这个人口增长的也很快，就你从另外一个侧面，你也反映出来，就是北京人的这种，咱们都不说健康的，因为健康状况这个可能是通过其他方面来，包括体检，包括咱们就说这个健身，就跑步的这个能力，然后普及程度，然后水平，这个的提升，我觉得还是，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你想想看，不是任何一个城市都敢于说。我就用我的常住人口，然后我想招募30000人来举办一个比赛，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敢于这么做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就很难看，因为你现在看很多赛事，比如说他开放报名以后，然后比如说好比说有一天截止了，然后他说啊我们就是这个放宽这个什么什么截止时间了，其实你就知道他没报满了，对吧？没报满，当然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可能这个赛事的吸引力不够。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你说白了就是你这个城市的自己的跑步人口，其实是不足以支撑你自己城市的跑步赛事的。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尴尬的事儿。 对， 但是在北京看， 你从北京的城市的看，它就不存在这种尴尬，而且北京的跑者其实还真的是有这个能力啊，北京的这个北马的组织者还是有这个自信，我觉得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看到的，就是北京的这种跑者水平的提升。 是啊，其实这是一个相辅相成啊，彼此促进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赛事越来越多啊，北京本地赛事越来越多，办赛的这个质量越来越好啊，同时也是带动了很多人加入到跑步这样运动当中来。就像刚刚唐老师讲的，其实基数是越来越大，那就是越来越大。另外还给我们带来一个直观的印象啊，就是大家的水平确实越来越高啊。因为我们说这个，其实从大众体育哈、啊，或者到职业体育，它这个金字塔型其实都是这样一个模型的这种发展的形态啊，就是你下面的底座啊越大，参与的人越多，你在上面顶尖水平这个塔尖才会更高，才会去够到更高的这样的水平哈。所以从我们今年各种的马拉松哈跑者的一些数据当中哈，我们也能够显著的看到，其实大家跑步的水平啊也是在逐渐的提升的。再说回到今年的这个北京马拉松的取消，另外其实大家还有一点哈，我觉得感觉有点遗憾的是什么呢？因为北马就这40周年好像就来不了了、啊、 对对对， 去年就是 它叫第40届北马、 第40届、 啊、对， 第40届北京马拉松哈，去年就是40届啊没办，大家都啊有疫情，今年都已经离得这么近了又取消，就哎呀这40届怎么这个坎儿怎么就这么难过呢、嗯、是吧。 那、啊、这个其实各个赛事跟各个赛事不一样，就是你比如说拿你去年波士顿其实也没办， 嗯， 但是他也搞了一个相对正规的线上赛嘛， 嗯， 然后他就相当于把他去年应该是第，他去年是第124届， 嗯， 然后他这124他就算办了， 嗯， 然后他今年呢他继续举办的呢，其实他去年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比赛的， 嗯。 但是他今年呢就叫25届了，对吧？他就这届数他就下来，他顺着就下来了， 就算了。 对，他就为了也是要他这个连续性吧。但是我们呢，就是这个北马呢，就是还是因为40毕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坎儿，就是说你不能说我这个就黑不提白不提，我明年就41届了，这个好像大家都不太能接受啊。 这40去哪儿了？ 对对， 嗯。就好这一个整数的年份啊， 对， 确实也 是，还 是 挺重要的。 对，因为确实也是从30到40，其实这10年是，见证了咱们可以说全民健身事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啊。这40届好不容易一个整数关口，我们可以啊用这个40届来总结、来回望之前这么一个阶段很多的这个发展的这种过程也好啊，数据也好啊。但是觉得这40哎坎儿确实有点难过。另外今年在这个组委会啊公布的这个取消的这个通知里边啊，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点，我看网上很多的朋友也都在讨论啊。第一呢就是啊这个是原路退费啊，就是说所有的七个工作日之内要保证退费啊，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今年所有中签儿的朋友啊，虽然退给你这个报名费了，但是明年还继续保留参赛资格啊。我觉得这一点做的，我不知道谭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应该是就是跑者会觉得挺还是觉得挺温暖的， 嗯 啊，嗯，就是这是一个我觉得相对来说常规的做法，就是国际的这个比较大的比赛常规的做法。但是在我们国家就是没有，因为以前也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儿嘛， 嗯， 所以呢就是还是比较少见的。尤其呢是因为我们老说疫情防控常态化嘛，因为明年怎么样我们其实不知道， 嗯， 对吧，就是你就这么想吧，如果你很极端的一个做法就是说退费你当然是一定要退的，对吧，因为没举办比赛嘛。但如果你不保留名额的话，你想想看，如果明年就是还是像今年的这种政策的话，那你报名的其实还是这些人， 嗯， 对吧？那你何必就是你其实你要最应该照顾的就是回头客嘛，对吧？你何必要得罪回头客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你我觉得比较准确的，其实就是一个顺水推舟的这么一个做法。我觉得从防控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角度来看，明年可能也很难说就是彻底的开放。就是彻底的看法，就是说跟以前一样，就是全国都来吧。 嗯， 你其实你可能也很难做到。 嗯，是。 那你何必说我相当于拒绝了一些人，然后明天我还是我不能说去求这些人，我明天我还是招募这些人，那其实你何必呢，对不对？而且其实据我所知呢，其实北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其实北马很有可能在40年的时候就会扩大规模 啊， 就是其实前一年就2019年的北马特别好， 嗯， 因为天气也好，那个11月初的天气，北京温度也特别合适，大家跑得也很嗨，然后就是各方面的舆论呐、啊，包括这个政府啊，包括城市啊，反应都非常好， 嗯， 所以当时呢就有一个就是动议，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已经很实质的一个动议，就是说看能不能在40年的时候扩大这个， 嗯， 比如说到4万人，甚至到5万人。我觉得北京是有这个能力的，对吧？其实就是说把起终点进行一个好的规划，道路肯定是没有问题，然后参赛人的这个肯定也没问题，对吧？你4万，你别说4万，去年是报前年是报了多少万，10几万吧，对吧？就是说这人数肯定没问题，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就是你即使保证这个今年报名成功的人肯定不到3万，对吧？2万多，咱们就想2万多人。然后即使明年说疫情就彻底消失了，我们就是一个就是全球的人都可以来参赛的情况下，那比如说我觉得北马承载4万人，甚至5万人，没问题。 确实， 所以这2万多人，你作为一个，咱们不能都已经不是星星之火了，这就是你的最忠实的北马的粉丝，就是其实你就应该最好的维护这些人，就是他们的这种热情。所以我觉得你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保留的就是他们的这种我们吧，就这种参赛思维，我觉得很正常的一个，这是你就想你开饭馆对吧？你比如说你发券，你还是希望人明年就是下回再来嘛，那不这很正常的一个做法。 中坚力量哈，我们先把他们维护住了，这样的话明年我相信这些朋友有这个机会哈，就说明年大部分朋友我觉得都还会很珍惜这个机会来参加比赛啊，我相信可能会很少朋友说啊我明年有事了可能来不了了哈，因为这毕竟是北马哈，明年办的话这40届啊，40届的整数届还没到啊，40届跑一个，我觉得还是确实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就会做的，其实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再有呢，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啊，就是还有一个叫免费发装备。这免费发装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年因为刚刚节目开始我们也说到了哈，就是，宣布延期的日期距离开赛日期已经很近了。所以可以想见比赛的一些所用的物料啊，不管是一些大的硬成本也好啊，就是舞台啊拱门啊，那些应该都已经做好了啊，包括这些发给选手的这种参赛包啊，完赛服也好，奖牌也好，肯定都是已经做好的了。但是这个物料做出来最后没用，那怎么办呢？所以今年在这个通知里边还说啊，北马应该是这两天前两天哈，是处于这个线上赛的周期啊，就是也举办了一个线上赛，就是大家打卡啊，42公里就算完成了北马线上赛。说什么呢？说前3万名完成线上赛北马线上赛的这个选手啊，就可以免费啊获得我们今年的这些参赛物料啊，包括这个参赛包啊、完赛服啊、奖牌都会给你发放。您觉得这个怎么？这个我确实之前好像在。因故推迟或者取消的马拉松比赛里边，这个好像我见到还不太多，最多是给你发一块完赛的，就是专门线上赛的完赛奖牌。 怎么说呢？就是从跑者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很好了，对吧？就是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就是都我相信现在就是参加这个的人就是报名。完赛的人肯定已经超过3万了，这个我觉得毫无疑问，这个毫无疑问。 您自己跑了吗？ 我没跑，我跑了，但是我没报名啊。这个 就不是在这线上赛里边跑的。 我就是我这个按照原来的日期我自己去跑了一个，但是我没有去参加这个线上赛。因为它是免费的对吧？就是所以就是说，因为你没有什么，你不用再投入成本。因为你刚才你提到的，可能之前的一些线上赛呢，它是需要报名， 报名 甭管多少钱吧。就是这样的话，实际上你相当于你买了一个奖牌，对吧？ 但是今年呢，它是不报名，不报名，你只要是对，今年是不付费， 不付费， 你只要报名了以后，然后你完赛，用它的那个 app 完赛以后呢，你就可以得到那个包了。但那包里边呢，就是其实大家很看重的还是那个参赛服。 嗯， 当然就是说你这个快递的成本是你自己承担，对吧？我觉得从跑者的角度来讲，我当然觉得很好了，对吧？因为很多跑者就是因为你不中签就意味着你没法参赛，你没法参赛就意味着就是以往啊，就意味着你没有这个衣服。虽然可能很多跑者比赛的时候也不会穿那衣服，可能事后可能也不太会穿，但是就是它总是一个东西， 对，是个纪念。 像今年大家突然觉得，哎，我就是只要跑一个，我就可以得到这个。这个当然，我觉得对于跑者来讲是很好，否则的话，很多人就永远都得不到北马的参赛的服装。 嗯， 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从组委会的角度来讲呢，他就是组委会是做出就是他是有损失的，对吧？就是他没有，就是他明年还得再做，说白了就是 对， 嗯。我倒觉得可以商榷，从组委会，我这是纯从组委会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因为我注意到他那个比赛服其实是没有印年份的 啊， 也就是说其实你明年还可以再用， 嗯 啊，但是这个费用我不知道，比如说是也可能是赞助商承担，也可能是组委会承担， 嗯， 但是它总是一个 成本， 总是一个成本， 嗯， 我没法判断，就是说他就是比如组委会就是他怎么考虑去这么做，但是我只是说。比如说东京马拉松，东京马拉松今年也没办， 嗯， 然后呢，他放到明年办，他呢还叫2020， 哦， 啊不，他还叫2021， 还叫2021。 这样的话呢，他做的那些物料，包括这些衣服呢，他还能再用一遍， 嗯，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组委会，就是 有没有必要？ 对他可以，他可以。 啊 它可以节省这块成本。 对， 其实包括今年的奥运会，包括今年的欧洲杯，其实都是从去年推迟来的。 都还叫2020。 对，它都叫2020。其实它就是为了节省很多的这种成本。 嗯， 所以我当然觉得这对于我们跑者来讲，它当然是一件好事儿了。但是就是说，其实，这种环境就是叫什么？就是，商务的环境。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倒觉得就是 能省 呢，其实可以省一点。 对， 当然我可能看的不全啊，就比如说他在哪儿确实印了一个什么什么，就明年没法再用了。那我们可能就变成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说在疫情不可控的情况下，其实有的时候像这种，其实是不是可以多考虑一点，对吧？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就别把这事儿印得那么，因为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他奖牌怎么处理呢。因为奖牌， 奖牌今年都公布了， 公布了，而且以往的时候呢，很多赛事其实他是把奖牌的那个日期，比赛的日期是印到奖牌上的， 对对， 那你就很尴尬了，对吧？那你说这东西，你就是说，除非我再办一场线上赛，然后我就发这个奖牌。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这个疫情就是不是很可控的情况下，其实考虑的周全一点呢，对于无论是对于组委会，还是对于比如说，这件事儿，这个是咱们不说事业吧，那么大吧，就是对这个事儿的正常的推进，可能还是有一些好处的，对吧？就对于跑者也是一样，就是你还是。就是你不能说我还没有这事儿确定的时候，我先把机票啊什么的全给买了，然后还买那种不可退款的，不可那这个就风险就比较大。 没错啊，尤其是现在这个疫情防控常态化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就是干什么呢，也都得稍微留个心眼， 对，还是留一点，留一点 啊，这个避免给自己哈以及给别人带来这种额外的这样的损失啊。所以呢，今年这个情况算是有经验了啊，我们看看明年这个情况。